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柳如烟，我领你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附属小学6年级1班的胡杨。我非常喜欢阅读，尤其喜欢朗诵，喜欢用声音传递文字的味道。阳春三月，一切都欣欣然起来，丝丝缕缕的春意总是那么令人感动。此时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段散文，《故乡的早春》，作者刘向东。太阳正旺，眼睁睁地看着房檐上的片片残雪湿润了整个屋檐，清亮亮的雪水顺着瓦槽珍珠似的从瓦檐上滴答滴答往下落。山鹰不再是立在光秃秃的白杨树杈上，而是舒展着翅膀在空中盘旋，搜寻着在田埂边探头探脑的田鼠和在草垛上窜来窜去的松鼠。山雀和白头翁似乎忘记了屋檐下的主人，竟然叽叽喳喳地落在藤条簸箕里，啄起了春播用的种子。乌须一声吆喝，鸟儿们又纷纷飞到门前那残雪斑驳的麦地里。坡下一雨，老槐树下有几户人家，最东头的是我姑奶奶家，房子还是20年前的样子。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已是人去屋空，房顶上的雪都化了，瓦缝里的不老草像初遇的少女，腼腆地接受着春风和阳光的轻抚。门前是大晒场，堆着麦秸垛、玉米杆垛和柴火垛，垛上有几片残雪，垛下湿漉漉的地上零星的长着细小的苗。我认识的有麦苗、玉米苗和豆苗，几只烂而不死的红薯也挣扎着用仅存的枝叶催生出粉嫩嫩的树秧，贴着泥土肆意地向前伸去。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 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银超，欢迎大家今天的锁定收听。今儿个温度有点降哈，然后呢又下了毛毛雨，所以说呢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开车的话慢一点，走路的话也慢一点，出门呢稍微多穿一点，记得带上雨具。那么现在呢，影视作品的原声带啊，可以说是越来越受这个观众和歌迷的重视和喜爱。那么呢，今儿呢，我先问您一个问题，您知不知道咱们国家第一张电影原声大碟是哪一张吗？诶，有没有觉得被问住了哈？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到过，其实呢，就是苏芮演唱的《搭错车》电影原声带。那么这张唱片呢，放在华语歌坛的历史上来看，它是意义非凡的。最起码的一个意义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的第一张电影原声大碟。那么其他呢，还有很多值得聊的东西。那么今儿呢，咱们的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搭错车》电影原声带的故事。那么欢迎大家呢先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来看一下我发的直播帖，我把当年这个影片的海报还有一些这个电影截图发了出来。先不说这个片子这个多少人有印象，大家先看一看看过这部影片的有不知道有没有有多少观众哈。欢迎大家通过那个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互动，新浪微博殷小超，好吧。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这部影片呢确实是上映的时间离现在太太太遥远了，可能呢很多年轻人都不了解这个故事的剧情，所以说呢我们在分享它之前先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这部电影的一些简单情节。他说的是啊，一个退役老兵不会说话，大家都叫他雅叔，他呢以收购空酒瓶和捡破烂为生。在一个冬日的清晨呢，雅叔在高级住宅区的巷道里捡回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取名叫阿美。为此呢妻子跟他发生冲突离家而走，雅叔后来是又当爹又当妈，父女二人相依为命，为使阿美呢有更多的人生乐趣，雅叔在劳累之余还为她吹奏美妙的乐曲。阿美高中毕业后呢在餐厅里当歌手，因为被赏识就成了真正的歌手。阿美呢就希望自己能够多挣钱帮助雅叔摆脱贫困，但是没想到这个决定断送了自己的自由。那么成了当红歌手的他呢身不由己，不能和年迈的父亲见面，雅叔呢也因为思念爱女卧病在床。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阿美饱含不能奉养老父的心酸，在台上唱出了怀念的心声。奄奄一息的雅叔呢从收音机里听着女儿熟悉的歌声，怀着思念悲愤的心情离开了人世。听起来很惨哈，这不是一个喜剧，是一个悲剧故事。大概剧情呢就是这样。我们呢节目一开始先来分享这部影片《搭错车》的主题曲，依然是由苏芮演唱的《酒干倘卖无》。 有你那样 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在了解了这个电影故事的背景之后，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可能就觉得哦，突然间明白了苏芮究竟歌词当中在唱什么。因为歌曲的内容呢非常贴合这个剧情，所以说呢很多只听过歌没有看过影片的人都会把它当成苏芮是不是在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呢。前几年呢网上还有人在介绍这歌的时候就说哈，歌唱的就是苏芮自己的故事。其实这个说法呢我们在前两天做苏芮专题的时候就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并不是的。苏芮呢小时候确实过过一阵苦日子，起初呢他出生在一个小康家庭里，生活还挺好的。后来呢为什么过苦日子，因为父亲做生意失败了，导致呢生活水平才哇一落千丈。但是呢人家却并没有做过抛弃儿女的事情，苏芮呢也没有养父，所以说呢千万别把电影情节跟现实搞混，这样很容易闹笑话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换一首歌曲，依然是来自苏芮演唱，不过呢它并不是搭错车电影原声带当中的歌曲，名字叫亲爱的小孩，但是呢这首歌的主题却比较贴近这部影片。王仔说苏芮的声音总是能把人拉回到那个年代，过了多少年都没有觉得过时。甲乙丙丁不是我说打卡站楼，上一次错过了直播没有听到苏芮姐姐的美丽歌声，今儿不见不散。 他还说，记得小的时候，外婆特别喜欢唱《酒干倘卖无》，小时候呢，也曾经学着大人的样子去哼唱，当时呢，只是觉得朗朗上口，并没有太多感触。后来去看了《搭错车》这部影片，了解了雅叔和阿梅催人泪下的故事，百善孝为先。也许我们的父母不曾带给我们优越的环境，但是他们呢却尽最大的能力把我们养大，把他们最好的时光和精力都给了我们。 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由苏芮演绎。那么这部上映在1983年这样的一部非常历史悠久的影片，当年是由于堪平执导，黄百鸣编剧，吴念真也是参与了编剧，而且呢主演是孙越、刘瑞琦、李立群，可以说也是都是未来成名立腕的一些大家哈。这部影片呢，当初在我国香港新艺城影业机构呢，它是有一个自己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展市场，特地创作的一部文艺题材的影片。剧本的创作者呢，后来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黄百鸣。那么相信很多朋友提到这个名字呢，可能更多了解的就是他的开心鬼系列哈。那么他那时候呢，已经是新艺城的老板之一了，参与比较多的呢，就是制作、监督和剧本的创作。那么说到剧本呢，就不得不提到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部电影《搭错车》。那么据说呢，他只是花了2个晚上的时间就完成了整部影片的剧本。那么第一个晚上讨论确定了前半部分的剧情，那么第二个晚上自己就编出了后半部分的故事。所以说呢，这个工作效率现在来看真的让人瞠目结舌哈。那么后来呢，这种效率也被业内奉为标准，广为传颂，无数人呢竞相模仿，不过呢却大多都是粗制滥造。这就是那句话哈，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所以说后来呢也就再没有像这样的效率能够出像搭错车这样精品故事的产出了。接下来先是来自搭错车电影原声带当中的歌曲，由苏芮演唱的一样的月光。 馒头说，这张原声带是那个时期百家专辑的第二位，仅仅次于罗大佑的《知乎者也》，当之无愧的。贝武说，这张专辑绝对算是大制作了，这张专辑的几个制作人随便挑出来一个都可能是年度最佳，合在一起当然更厉害喽。啊，这应该是念这个拼音应该银铁吧，应该他说去年的时候补了这部影片，虽然说是上世纪的片子了，但是仍然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希望呢能有更多的年轻人抽时间去看一看这部影片，绝对会感到惊喜的。爱听音乐的小黄说，原版电影啊我还真没看过，但是呢看过后来翻拍的电视剧，李雪健老师在里面扮演的雅叔堪称经典。确实这个片子呢后来出过好几个版本，比如说83年的原版于堪平的，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还有04年李雪健主演的，樱桃李林高希希指导等等，这样一部电视剧对电视剧。然后呢还有其他，比如说关晓彤版本的刘琳版本的，这样的好几个版本。所以说呢这个喜欢的朋友呢可以追自己喜欢的这个版本哈，毕竟有很多朋友还是喜欢关晓彤的哈。德兰说，搭错车我看过，影片当中有一段呢让我特别的震撼，就是阿美举办演唱会的片段，原来那个时候的演唱会就已经这么前卫了好吧。杨胖子说，飞碟唱片的第一张唱片，他和滚石唱片是不是就因为这张专辑的制作问题才结仇呢？这些八卦居然你都了解哈。其实呢原因有很多，很复杂，今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赘述了哈，以为有机会呢我合适的点我们再来跟大家说。搭错车电影原声带呢确实是由飞碟唱片制作，但其实呢影片制作公司新艺城最早找的确实是滚石，当初定下是由罗大佑担任制作人，并且呢交给当时滚石唱片的当家花旦潘越云来演绎，但是呢后来在合约谈判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已经进入制作流程的专辑呢被迫搁置，后来呢新艺城将原声带的制作交给了飞碟唱片，制作人呢从罗大佑变成了李寿全，在李寿全的大力推荐下呢，大龄新人哎呀真难说哈，苏芮成为了专辑的演唱者，并且呢凭借这张专辑哗起来了，红了。那么上半时段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电影搭错车的原声之一，依然是由苏芮演唱的是否。 看到了广仔一条留言哈，真的是笑死我了。他说小时候听到亲爱的小孩，总是幻想自己是那个小孩，让苏瑞阿姨抱抱亲亲，而现在长大了就想有个小孩自己天天带着抱抱亲亲。他还说那个时候创作的歌曲年代感呢都比较强，词曲作者和歌者对于生活的感悟呢也比较强，不像现在很多歌曲基本听一遍就不再听，或者说是记不得了。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今天呢我们在影视原声带的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咱们国家的第一张电影原声大碟搭错车，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活动，待会儿见喽。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中山公园春花暨郁金香花展四月上旬拉开帷幕。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四月十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北京平谷国际陶发音乐节欢迎您。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十四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401。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丝，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美。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在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下，本市今天上午大部分地区先后出现了小雨天气，其中东南部地区降雨相对要明显一些，预计中午到傍晚前后降雨比上午来的要稍大一些，外出请注意防雨。等到下班放学时，降雨会使道路出现湿滑现象，并且交通流量增大，请特别注意出行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 60%。今天夜间阴，东部北部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 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 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个地方都有他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原声带。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板块呢，来跟大家聊的是咱们国家的第一张电影原声带《搭错车》这张专辑和它的幕后故事。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刚才呢我们在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苏芮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叫是否。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和作曲呢都是由罗大佑来完成，那也是罗大佑呢为这张唱片做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呢不算是原创歌曲，改编自张艾嘉1981年的专辑童年中的歌曲是否。随后呢罗大佑就退出了制作人的位置。那么李寿全呢是如何被选中接班的呢？因为李寿全之前呢曾经担任过这个潘越云专辑天天天蓝的制作人啊，那么这张专辑呢也是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也使得李寿全呢名声大振。于是呢在转移制作权的时候呢，罗大佑那自然而然就推荐了他。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潘越云的这一首天天天蓝。 痴身一世浓 天天天蓝，来自潘越云，特别美好的一首歌曲哈。刚才呢，我也是稍微逃入其中啊，才这个刚欣赏这个，准备去就是找一下留言去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突然发现这首歌已经唱完了。其实呢，我以为它很短，其实它也并不短，三分半的时间。所以说这首歌呢，就特别适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一个午后，坐在海边听着它，特别舒服啊，可以试一试。我们说回这张专辑哈，除了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和是否之外，原声带中的其他三首歌呢，也挺分量挺足的哈。其中梁宏志创作，苏芮和这部影片的导演于堪平合唱的《请跟我来》，在后来呢成为了男女对唱情感的一个经典。所以说呢，这个回头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男女对唱经典的这么一个主题哈，我们来往前倒一倒，看看这个历史。你看前几年呢是这个广岛之恋哈，现在是这个陈奕迅和王菲的哪一首歌，然后后面还有会有其他的这样对唱出现啊，很有意思。虽然说呢旋律简洁，歌词也很简单，于堪平的声线呢也很单薄啊，毕竟不是歌者嘛，但是呢梁宏志在副歌时错落起伏的编排，却让这个作品在了浪漫的基调当中有一种荡气回肠的冲击结果。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苏芮和搭错车这部影片的导演于堪平共同演唱的这一首请跟我来。 这不变的步伐是为了配合你到来，在慌张迟疑的时候请跟我来， 我的 导演的声音当年还是非常不错的嘛。可乐妞说最近一直在听请跟我来，那个时候的音乐太好听了，电影搭错车的片段以及原声音乐是我小的时候很偶然的机会听到的，每一次听每一次看这部电影都会哭，即使这些歌曲已经不是当代年轻人所追捧的，但是放在今天来听还是一样的动听。不管是一样的月光还是是否酒干倘卖无，纵然生活不易，情不变意未改。而且呢他还专门发了一条微博哈，圈了我，上面呢是他这个当年买给父亲的苏芮的这个搭错车的这个黑胶唱片，相当有年代感哈。甲乙丙丁不是我，他也说了，如果说把许多流行歌曲比作速食食品的话，那么苏芮的歌呢就像一瓶历久弥香的酒，时间越久越显得纯。喜欢那一句，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我和你？苏芮用歌声掷地有声地拷问家园被破坏和重建，亲人朋友的渐行渐远，这些都是雅俗郁郁而终的诱因。一样的月光唱出了时代变迁所引起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变化。 你不安地发烧， 着你的睡巾珠帘，请跟我 在搭错车电影原声带当中，有一首通过快慢反差来提升感染力的一个作品，叫做《把握》。那么这首歌开始是爵士风格，显得很寂寞冷清，但是后面呢，突然变成了轻快的布鲁斯，立刻就显得热情起来。那么之前的冷清感呢，立刻也是烟消云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苏芮演唱的这一首《把握》。LYLY 说真的很感谢李寿全，让他让我们认识了苏芮，一个嗓音嘹亮歌声豪放的黑衣女子。伊拉伊拉说小时候看叔叔阿姨们跳舞用的曲子就是请跟我来，后面看了电影才觉得这歌真的好听啊。秀明也说30年前听过，当时迷得不行不行的，借的录音机和磁带连续听了2周还不想还，现在回味真是感慨万千。江素辉2018他也说了祝文艺广播生日快乐。 叫人欣赏再唱一唱，嘟嘟嘟啊，想学我的模样就别再欣赏。 相比这些非常出色的电影原声歌曲来说呢，在这个专辑当中显得不太起眼的一首歌曲呢，就是变，变化的变。但是呢，这首歌当中的四句歌词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想起初相见，四地转天旋，当一念改变，如过眼云烟。这首歌的歌词呢，都是由梁弘志创作。之前呢，有音乐人评价这首歌说，只有四句话就解决了感情的一切事儿，不像我们写了20年，还是写不出个所以然来。 想起初相见，四地转天旋，当一念改变，如过眼云烟。 易先生说，关注原声带呢，是从当初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开始。在那之前呢，很少接触到原声带这个概念。其实在那之后的几年呢，也很少接触了。直到最近几年，才有越来越多好听的原声带出现在我的手机里。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咱们国家的第一张影视原声带《搭错车》。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那么这张专辑哈，堪称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一部巨著了哈。它也是呢李寿全、梁鸿志、陈俊和罗大佑等音乐大师唯一的一次联手合作，那么直到今天呢可以说都是难以超越。但是呢最初的主题歌《酒干倘卖无》并没有出现在原声带中，虽然说影片上映的时候呢在台湾地区呢掀起了观影热潮啊，好评不断，但是因为没有在这个内地这边上映，所以说歌和电影呢都没能产生什么影响。直到后来呢程琳唱了《酒干倘卖无》，才有很多人就想到了这首歌。因为程琳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没有听到苏芮演唱的版本，所以说就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唱了，结果呢就导致两个人的感觉和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呢如果说歌曲《酒干倘卖无》是电影《搭错车》故事情节在歌声中的浓缩，那么歌曲《一样的月光》就是整部影片想要表达的内核。前者这首歌呢是冷静的思索之后啊一种热切的追问，对吧，听歌也能感受到这种情绪。那么后者呢就是深切的感情在瞬间的一个迸发。那么这两首歌的存在呢让这部影片在理性和感性的两个层次上都得到了完整和精准的音乐表达。那么在《搭错车》电影原声带当中呢一共收录了三个版本的《一样的月光》，一个是纯配乐版，还有一个呢是咱们刚才听到的摇滚版，那么最后一个呢是稍有抒情的一个版本。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苏芮演唱的《一样的月光》。 仙人掌说，作为原声带，这张专辑真的可以说是标杆了。像搭错车这样的故事和音乐能够互相衬托的原声带实在是太少了。冬日暖阳也说，对酒干倘卖无的印象很深很深，记得有一年的苏芮和程琳还一起在节目当中合唱过这首歌。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程琳演唱的酒干倘卖无这个版本，好吧。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是最近由我为大家演播的忽必烈大帝。晚上十点钟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那么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侏罗纪公园系列的第四部《侏罗纪世界》。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熟悉的声音，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假如你不曾养育我，给我温暖的生活，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名将会是什么？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的一句话， 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我是北京人艺蓝天野，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胡存昕，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 我是北京人艺演员吴刚，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岳秀清，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冯远征， 我是北京人艺的演员梁丹妮， 我是北京人艺导演唐烨。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员。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这老头子 详见店内活动。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